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政府当权者拿着美国公民万比俄死亡的问题，指责我国的人道主义措施是一种非人道主义措施，并加大对朝非难力度一事，23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万比俄是一个罪犯，他接手美国反朝阴谋团体的任务，干出对朝敌对行为，因而在2016年3月16号依照朝鲜法律被判处劳改。朝美两国正处于最大的敌对关系和交战关系，美国一直进行前所未有极为恶毒的对朝制裁施压，力图毁损我国有尊严的威望，扼杀我国。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给这样一个敌对国的罪犯发慈悲，但是我们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变坏，就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真诚地进行治疗，直到他返回美国为止。在美国国内有毫无根据的舆论说万比俄死亡是因为劳改时被拷打和殴打，对此来过我国的美国医生会有话可说的。他们诊查万比俄之后，同我国医生交换了有关万比俄的医学上看法，还承认了万比俄的脉搏、体温、呼吸以及心脏和肺检查结果等各项生命指标都是正常，还有我方对心脏几乎停止跳动的万比俄进行抢救和治疗。万比俄是奥巴马被极度的对朝敌视意识和拒绝感冲昏头脑，并拒绝同我国进行对话的战略忍耐政策的牺牲品。美国政府自称其对美国公民予以关心，可为什么连一次也没有正式要求我国出于人道主义立场释放万比俄？美国自己应当对此做出回答。美国应当明白，这次事件的最大受害者就是我国。如果认为我们连得失计算都不会做，那么没有比他更愚蠢的判断。正在美国进行的对朝非难，让我们坚定决心，即对敌人的人道主义和宽大是要不得的，应当把法律的刀刃磨成锐利。谈话强调，美国要对其轻举妄动会导致的后果深思熟虑。